在何方和西游记的其他音乐是作曲家许镜清的成功之作，也是成名之作。西游记的音乐创作内涵丰富，旋律优美，剧情与音乐契合到位，成为经典。1987年的春晚舞台上，演员胡艳艳演唱了一首大圣歌，将西游记的音乐影响发挥到了极致。《天竺少女》是《西游记》歌曲中最具挑战性的。这首歌曲通过印度化的音乐，展现了原著小说中天竺国少女的活泼大胆。演唱者李玲玉的唱腔模拟的很像印度女声，为歌曲增色不少。 忆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。 欢迎回来，让我们继续欣赏西游记中的歌曲。在83版播出成功之后，各种版本的西游记纷至沓来，其中西游记后传的主题歌我欲成仙找来刘欢演唱，并邀请作曲家三宝创作，表现了主人公不畏艰辛求取真经的坚定信心。 我欲成仙快乐齐天，最终还是那些年，缠缠绵绵总不变，写尽了从前以后佳酿红颜，谁知身何前？我窗前的灯和窗外月，心忽明忽暗，就空改心了天，改良了再挣脱纠缠。我欲成仙。 和西游记不同，后面的续集主题歌变得动感更强，主题歌通天大道宽又宽，其中表现了孙悟空擒妖除魔的通天本领，凸显了和敢问路在何方不同的角度。这里是记忆的唱片，古月代表编辑才涛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当今住了几个妖？

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，